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56章。家下离我哋啱啱进入研究所嘅时候，亦都只不过大概两个零钟头，正值系正午。阳光被厚厚的密林就遮挡住，血腥味和那些腐尸特有的腐烂臭味在这个林间里面发酵住，等人就头晕脑胀。那十几个信使嘴里面不时发出痛苦和哀怨的叫声，他们的力大无穷，摧毁所有能够看见的一切。研究所的门就被监生地撞烂，只不过周围就空无一人。豆腐就扯住粗气，有啲喺度摇摇岌岌咁行到嚟我身边，揈咗揈个头讲： 诶，顾大美女喺边度啊？我哋而家应该点办呢？ 一路讲，佢哋一路揈住个头，面上边就露出痛苦嘅神色。佢个头就受咗伤，本来就唔适宜喐动嘅，但系经过咁样一番嘅搅作，而家松动咗落嚟咧，连企都企唔稳啊！佢啱啱讲完就差啲就跌咗喺个地上边，我即刻就扶起佢，我系话：唉，嗰个姓赵嘅白斩鸡可能已经带住啲人走咗啦。不过走到和尚啊，走唔到庙。呢一座咁嘅研究所喺呢度，就肯定能够查到线索嘅。不过呢啲系警察嘅事啦，我哋咧就先离开呢度。只要顾大美女冇出事，咁啊一切都好办啦。讲完，我啊将个豆腐孭上身。一边呢就注意住周围嘅动静，一边就落山，准备就沿住嗰条原路啊返回去。嗰啲信使亦都冇难为我同阿豆腐，继续喺度破坏嘅研究所。豆腐对佢哋叫： 喂，唔好留喺呢度啊！等警察嚟咗，你哋又玩完噶啦。 不过嗰啲信使已经系俾仇恨控制住，边度仲会听豆腐嘅话？佢讲完，破坏仍然喺度继续。豆腐的心一软，唉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我就说：你不要想那么多，他们注定是没有好结果的，不是出去害人，就是被人家消灭，唉，眼不见为净算。豆腐闷闷地说： 有姓赵的也都是一把年纪了，那些老人家不都很慈祥的吗？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的？ 磁场，我听咗不觉得好笑啦。我就讲：这个理论系边个话你知噶？知道啲老人家点解睇起嚟比较磁场啊？因为佢哋嘅经历多啊，亦都系因为佢哋离死啊冇几远噶啦。越近就越怕，越怕就越通透咯。人之初啊，性本善啊嘛。人从一出世开始就被掩饰，变成咗各种各样。但是死亡就可以等人回归到最初的那副模样啊。豆腐就 说：啊，那为什么那个赵老头没有回去呢？ 我想了一想，因为他对于死亡他是不怕，他是一个强者，他想战胜死亡。讲到这里，豆腐没有答话，沉默了。我想他可能真的睡着了。我背着他在忐忑不平的山间那里行着，但系冇走几远，身后边就传嚟咗砰嘅一声巨响。呢、这个声音就系好似炸雷咁，震到一群群啲雀鸟飞到周围都系，周围嘅大地都好似喺度抖动添啊！豆腐啊，俾呢个声音嘈醒咗，我啊孭住佢拧转身，两个人睇住我哋之前嚟嘅地方，睇到嗰个研究所嘅位置就升起咗一团稀薄嘅蘑菇云。而家混合住嗰啲烟尘同埋各种嘅块状，爆炸声系一声接一声，无数嘅土石同埋树木喺度震飞，我心里边啊猛然一沉，升起一种无以言表嘅愤怒，跟住就系一阵嘅后怕。唉，我冇谂到呢一个研究所居然仲有自毁装置，佢哋竟然早就埋好晒啲炸药。如果我同阿豆腐再迟一啲出嚟嘅话，咁岂不是？豆腐而家嘅声音啊虚弱，不过佢都出力咁啊闹咗佢粗口。 呢条咁嘅姓赵嘅冚家拎，佢迟早啊不得好死啊！ 嗰啲信使睇嚟都已经被炸成咗碎肉渣啦。跟住我就带住豆腐嘅回程，沿途睇咗好多人类活动嘅痕迹。这个应该就系白斩鸡佢哋撤退队伍嘅时候留低嘅。但系咧，佢哋行动嘅速度啊好快，而我孭住豆腐又担咗咁长嘅时间，应该就唔会撞到佢哋。而家我心里边唯一担心嘅就系顾大美女，亦都唔知佢而家身喺边度，亦都唔知我同女叔走咗之后，佢系逃咗出去班救兵啊，亦话系落咗喺白斩鸡嘅手里边。至于女叔呢条友，我就真系唔系好担心佢啫，佢肯定冇事嘅，活得好地地添。喺生存方面，这个人实实在在系一个强者。行到去阴沟嘅时候，白斩鸡佢哋一班人留低嘅痕迹忽然之间就消失咗啊！喺我哋嘅前边系一条水沟，喺周围全部都生满晒青苔嘅滑石。如果有人喺度走过嘅时候咧，肯定会留低活动痕迹嘅。但系呢阵时周围一啲痕迹都冇啊！只有喺冇几远处，我哋嚟嘅时候走过嘅地方，仲有一啲陈旧嘅脚印。行咗咁耐，我哋有啲真係顶唔顺啦。我将个豆腐放低，一攞有坐喺个地上边，攰到我係咁扯起。豆腐仍然都係头昏脑胀，头重脚轻咁，企喺度呢就好容易惯低嘅。佢係揽住个头，见我攰到好似隻狗咁，佢係好愧疚咁讲：唉，老陈，我真係又同你添麻烦啦，真係唔好意思啊。我就唞咗两啖气，用啲冷水就洗咗一洗个面。我讲：唉，你同我添嘅麻烦仲少咩？而家讲对唔住，迟唔迟啲啊？豆腐又话：唔，你想点啊？我话：嗱，下次喺阿顾大美女面前，你又唔好成日揭我老底得唔得？豆腐好爽快咁答应咗。佢又话：唉，你放心啊。我呢就肯定唔会爆你啊！嗰一次第一次网恋啊，视频嘅时候你先发现对方系个男嘅嗰样嘢啊！我一听啊，真系差啲俾佢激到讲：，唉，得啦得啦，唉，我错啦吓，当我咩都冇讲过，咩男嘅咩网恋啫？我嗰阵时啊，年少唔懂事，你同我收爹吓，唔系嘅话，我将你抌喺一度，今晚黑就会好多老虎乸嚟揾你过夜噶啦！豆腐一听我咁讲，佢就真係有啲驚，佢就即刻就将佢把乌鸦口就关埋。喺度唞住嘅时候，喺呢条咁嘅溪沟嘅对面，突然间就传嚟咗一阵嘶嘶嘶嘶嘅声音，好似係有乜嘢向住我哋呀过嚟喎。我心里面就打个突，心諗弊啦，今次唔係真係嚟咗啲咩虎豹豺狼吓嘛。因为呢度係有溪流，正是各种动物的饮水地方，如果遇上了野兽一点都不出奇的。我即刻将豆腐扯在旁边的一片荆棘丛入边。豆腐被我这样冷不防被一扯，他还想说些什么，我即刻就揞住他的嘴，对他做了一个这么声的手势，示意呢就不要搞出些什么动静。豆腐明白地眨了一眨眼，我们两个人就在个荆棘丛后边喐都不敢喐，眼光直不甩咁盯住嗰条溪流对面嘅动静。对面呢係密麻麻嘅丛林，里面係隐隐约约有几条咁嘅小路径，就布满晒污泥。那个灌木丛嘅声响就越嚟越大啦，睇个样可能真係一个大家伙。豆腐亦都忍住呼吸，喐都唔敢喐，两个人嘅神经都绷到紧一紧。如果而家真係出啲咩状况嘅话，可能真係无力对付㗎喇。一边睇我一边諗有可能出现嘅情况同埋呢点样嘅对策。就喺呢阵时，丛林嗰度突然间伸出一隻脚喎。呢一隻係人脚，唔係动物脚。嗰隻脚上边着住黑色嘅高帮登山鞋，鞋上边嘅军绿色迷彩同埋周围嘅灌木就融成一体，唔仔细睇就真係睇唔出嚟嘅。跟住一个人就喺个灌木嗰度捐咗出嚟，呢一个係一个身材挺拔嘅男人。我大惊，心諗啊，呢个係咩人嚟㗎？ 唔通系顾大美女班嚟嘅救兵？不过以顾大美女嘅动作，应该就冇咁快噶噃。就喺呢个时候，见到嗰个男人啊停低落嚟，目光就向住溪流嘅对面，亦都系我同阿豆腐而家所在嘅方位啊望过嚟喎。只不过咧，我同豆腐都匿埋喺嗰啲荆棘后边，佢应该就冇发现我哋嘅。好快，我就发觉呢个男人嘅面色突然间一变，佢只眼光啊死死咁及住我哋呢边嘅地面。我心里边啊打个突，顺住佢嘅目光向旁边嘅地上一睇，即时就谂弊啦！依下靠近呢个溪流嘅旁边，泥土啊湿软。我哋喺旁边嘅土地上边清清楚楚咁留低咗我同阿豆腐嘅脚印啊！跟住嗰个男人嘅目光就顺住啲脚印，一下子就及住我同阿豆腐藏身嘅灌木丛。佢乜都冇讲，一下子就掹支枪出嚟。佢一掹枪嘅瞬间，我即刻将阿豆腐一扑，两个人就扑低喺个地上边。与此同时，几声嘅枪响啊连发。我感觉到头壳顶咻咻咻咁啊飞嗰啲咩嘢，嗰啲树叶就乱咁飞。未等我同阿豆腐做出反应，嗰边嘅人呢就好大声咁讲出嚟。豆腐俾咁一扑，受伤嘅头啊更加晕啦。佢听到对方咁一叫，佢即刻擘大把声讲：我唔出。睇嚟对面嗰条友都窒咗一下，跟住又传嚟咗一个声音：系唔好开枪，系自己人啊！我一听到呢一把声，成个人都软晒，霎时之间啊松咗一啖气，即刻讲：文文，唉，我哋喺呢度啊，小豆受咗伤啊！我就扶住几乎就快要晕低嗰个豆腐，就捐咗出嚟。顾大美女已经系一面惊惶咁躺住，啲水啊扑过嚟，佢几乎就要扑入我怀里边啦。不过佢又猛然一下刹住咗掣。微微咁扯住气，漆黑嘅目光好似系带住一层嘅水雾，直不甩咁睇住我。睇嚟佢系顾忌住仲有其他人在场，所以呢，佢就未有扑入我怀入边。过咗阵间，佢又讲：哎呀，仲好我冇嚟迟啊嘛。我讲嚟迟咗啦，研究所都被毁咗，呢一个案子而家所有嘅证据都冇晒啦。呢阵时，其他嘅人亦都陆续过咗嚟。我一睇，发现呢一次嘅阵容啊，真系庞大啊！显然系一支二十几人嘅队伍。我个心就一下子定咗落嚟。就凭而家呢个火力，亦都唔会怕会出咩意外啦。跟住我就即刻将研究所里边发生嘅事就讲咗一次。转而我又问：你系点样逃出去噶？呢啲人系？经我咁一问，先知道原来呢班后援呢嚟得咁快，实在亦都出乎于顾文文嘅预料。嗰、那个研究所就戒备森严，同我哋分咗手之后，顾大美女就东匿西躲，狼狈不堪。跟住呢，就直到女叔去引发咗呢个警报，佢先趁乱就冲咗出去。点知道仲未出山，就遇到咗呢一班人。跟住佢哋就杀返返嚟嚟接应，直到就撞到我哋。我听到呢度，猛然就諗起一件事。既然顾大美女带住呢啲人杀咗个回马枪，咁佢哋喺回程嘅途中，唔通佢哋冇遇到咗白斩鸡佢哋啲人？